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认识我们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些新的项目，也算是对他们有一个更多的了解啊。在我们前面的几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过了攀岩还有这个滑板，其实也是我们看到啊，就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同意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增设霹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这四个大项。那在这四个项目当中啊，其实滑板、攀岩和冲浪呢已经是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也就是说啊，这三个项目他们已经有一次在奥运会当中出现的表现了。那霹雳舞呢则是首次进入到奥运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项目有一个新的认识。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对于这个项目的介绍。 霹雳舞英文名是 breaking 啊，因经典动作在地面上完成，有时呢也被翻译成地板舞。从引领街头文化潮流到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那霹雳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舞呢？ 单手撑地，瞬间发力，身体腾空，急速打转，这个跳起霹雳舞来像一阵龙卷风，显得狂飙又自由的小伙子是20岁的商小雨。他曾作为中国唯一一名霹雳舞选手出战2018年青年奥运会，与世界高手同场竞技，最终闯入前八强。 其实 breaking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度性，基本功的一个动作你需要几千次几万次来达到这个数量之后才会收获这一个动作。 霹雳舞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嘻哈文化，是广义街舞的一种，其标志性动作就是舞者用手头支撑身体，在地面上做急速旋转、翻滚等动作，诞生之初就有体育竞技的成分，而街头欢呼声是判定斗舞胜负的依据。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在我国上映，肩扛录音机走起太空步，或是对着空气擦玻璃，风靡一时。然而这些动作并不属于霹雳舞。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长苏杰介绍说， 电影那个霹雳舞啊，就是现在这个 breaking 的现代意义上这个霹雳舞的这个前身。 我们再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王红的介绍。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霹雳舞叫 breaking，break 就是属于那种哗，就是晴空霹雳的那种感觉。当时那些太空步那些东西啊，那相对更多的时候属于那个 popping 跟 locking 里头的一些东西。 专家介绍，霹雳舞最明显的特色是运动员不再满足于用身体表现音乐，而是追求在节奏中发掘人体极限，托马斯、倒立旋转等成为标志性动作。 还有一个叫风车的一个动作，就是打托马斯哈，就是用手撑着地在地上跳了一下，一跳的时候身体还转了一圈，他连续的跳，连续的跳，而且打着打着他可以用肘来打托马斯，整个小臂然后直接就贴在地面上，然后直接再接一个霹雳滚。这三个动作不同的空间它来回转换，它重复很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高速旋转的倒立，然后分开腿，然后扩大了这个转体的半径，瞬间然后把它缩短垂直的，用手撑在地上开始旋转。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他做完一激烈的一推动作以后的话，他一下子在定格了，来达到一个突然间征服观众的这么一个效果吧，让人一看就是普通不经过训练的人一下来肯定就是那叫残废的那感觉，一个非常夸张的去表现自己的风格，就是我就是比你强，我敢玩这个，你敢玩吗？ 听过了专家的介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王莹王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霹雳舞啊，它是首次进入到奥运会的，和刚才前面那三个项目呢还稍微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的， 的确算是奥运大家庭的新朋友了啊。那您能不能也先和我们从您的这个角度去说一说，您觉得霹雳舞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呢？ 首先呢，这个霹雳舞能进入奥运会，实际上是，其实是大家很惊讶的。 对，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街头的舞蹈，我们可以说它是当时形容它是下里巴人的这么一个艺术 啊。 但是呢，它能够进入奥运会这么高的平台，首先奥运会的所有它的项目的设置应该是竞技性非常强的。另外它的精神呢是要更快更高更强。 对， 所以说街舞呢，就是霹雳舞这个 breaking 这个项目，实际上它呢本身具备的这个技巧性和竞技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另外呢，它的这个在竞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战斗和竞争的精神，实际上也是符合我们奥运会这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人文精神。所以呢，我想他能够进入到奥运会，还是应该是这个项目本身具有它的魅力。 再加上现在奥运会他们也一直有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像霹雳舞啊，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冲浪啊、滑板啊，还有这个攀岩啊，都能够感受得到，这几个项目都是非常具有这个年轻化的这种项目特点的，以及他们也特别的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点也是这个项目能够进入到奥运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对，因为奥运会本身它参赛的年龄相对来讲都是年龄比较年轻。 对 对，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运动啊，或者是体能啊，或者是竞争性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它这个 breaking 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它其实也代表着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个喜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本身这个项目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代表性。首先呢，它这个历史性上呢，就是说这个 breaking 在它整体这个街舞的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其实是占了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因为它是这个街舞的最初形态，它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 breaking，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初在美国街头，很多这个黑人的小男孩在街头去那个互相 PK battle 街舞，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 breaking， 也就是街舞的最早的这个 雏形吧。 没错，就是最早出现的。所以它这种历史性也具备了这种进入奥运会的这么一个特征吧。而且它另外呢，就是说它还具备一定代表性，因为最早的这个街舞文化，它 hip hop 是包括四大元素的，比如说这个 MC、DJ、涂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boy。它这个 B-boy 实际上就是这个 breaking 这个舞种里面跳舞的男孩子 啊，直译过来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所以说它这个 breaking 它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想它被选入奥运会，一定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项目它的这种特质，是符合这个奥运会竞赛的这么一个赛事哈。 对， 是符合它这个，所以才会被纳入进去的。 对，那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又会如何去评分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霹雳舞啊，很强的这个特点就是它的竞技性，竞赛的形式啊，一般以这个斗舞的形式出现，就是一对一，我们来 PK， 裁判打分方面这个标准也是比较明确，所以说能够首先成为这个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在我国，霹雳舞也成为了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街舞比赛唯一舞种。中国霹雳舞正式进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备战阶段。专家认为，舞蹈展现、音乐理解、舞蹈文化演绎和创新，都可能是霹雳舞入奥后的评分要点。 就是比方说，我在 A 类当中，我选了这些动作当中的话，我做了，你在 A 类当中跳了一个比我还牛的动作。但是我一直跟你比到不行的时候的话呢，我就可以逃跑，突然间做了个 B 类的动作，我 B 类把你灭掉了。 目前啊，国际奥会的一些指导性意见也正在拟定当中。 而对于队员的选拔，大家应该也会很好奇。 我们是到时候是以综合水准来决定谁能够入选到我们这个大的这个人才库当中来，而不会看他是不是这个演艺明星啊，或者是从事某一职业的人。我们基于的就是 这个运动成绩。 据介绍，组建霹雳舞国家队大致要经历两步，首先在全社会广泛选拔人才，建立人才库，而后再通过竞争性选拔机制，最终确定国家队人选。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修改阶段了，然后在这个上报有关部门进行这个一个审核，最后我们会向全社会公布。 这个项目纳入到奥运会以后，大家都是有机会去为国争光的，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 在参赛人员的选拔上，面向的范围更广了，再加上奥运会的比赛嘛，我们也感觉得出来，一定都是要有可看性的，并且可看性极强的。Breaking 就是我们翻译过来的叫霹雳舞，这个项目它也是非常具有这个观赏性的。从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国内的综艺节目也好，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自然的我们也就可以来和王老师去分享一下啊，霹雳舞它的这个定义呀、分类呀，还有这个项目特点。 这个本身霹雳舞的这个定义吧，我们其实如果又从书面上来讲，其实它就是以个人风格为主的一个技巧性的街舞的舞种。 嗯，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它 breaking。 对， 嗯， breaking。 然后去跳舞的人呢，我们会叫 b boy 或者 b girl。 嗯 嗯，男孩子女孩子，它实际上就是北美街舞中最早的一个舞种，它主要是这个起源于美国70年代一个布朗克斯地区嘛。 嗯 嗯，他们当时喜欢的那个音乐呢，就是嘻哈呀，或者是蓝调啊，这些音乐，实际上它也就造就了这个 breaking 它整体的这种动作呀，或者是它音乐的节奏。 嗯 嗯，实际上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其实叫 breaking， 这可能是最准确的一个词汇了。 嗯， 因为它毕竟是源于美国嘛，美国本土的东西。嗯，然后翻译成霹雳舞，实际上这是等于是直译过来的，也很准确了。嗯，但它是从属于这个大的街舞文化里的一个舞种，一个表现形式。 那它的这个项目特点，像您刚才提到的啊 ，B boy B girl， 他们往往好像是以这种 battle 的形式去展现彼此的这个舞技，是不是？ 对，他说到他的特点呢，实际上我们其实首先就应该知道这种 breaking 它的分类吧。 嗯 嗯，因为它本身它的分类其实就是两大块，一个是 style move 和 power move。 嗯 嗯，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因为它是英文的这种术语嘛，我们简单跟这个听众朋友就说一下。嗯。首先这 style move 呢，其实它里面是包括几大元素的，比如说 top rock、 footwork、 freeze 和 go down， 就这些元素。但是呢，这个 top rock 大家一说，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叫摇滚步。 嗯 嗯，其实大家肯定就特别容易去了解，也就是说当你要做地面动作之前，我们会用一些摇滚步的这个 top rock 的动作去进行一个预示的，对，就前面好像我要下地板之前，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步伐，然后呢，让你能够找到这个音乐的节拍，然后呢，更好的去衔接下面的那个地板上的步伐。然后 go down 呢，实际上是一个连接的过程，就是我做完这个摇滚步之后，然后我用一个小的衔接的动作去要接下面的地板上的动作。然后呢，就是 footwork 就地板上，比如我们经常做的这个 six steps， 就是六步，哎，做一些基本的步伐呀。 嗯， 嗯，然后最值得提的是一个叫 freeze， 它是一个叫什么，我们经常大家说的叫，听这个字，这个英文单词的表面是一个冻结的意思。 嗯， 实际上冻结就是说我们经常大家说的亮相，就是一个 style 的造型，哎，一个定格。对，在空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 B-boy 啪一个定格，非常帅的那种动作，也就是说他在刹那间定住，其实这就是最好的 freeze。 但如果能把两个 freeze 把它串联起，一个定格再接一个定格，其实这就是很难的。对， 考验水平了。 没错没错，也是，而且你做到动作衔接干净利落，然后和这个音乐呢又配合得很好，然后呢抓住节拍，其实就是这个 B-boy 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吧，可以说是他们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我这一块说的呢，其实就是这个 style move。 它是这个breaking 里面很重要的一块。然后另一块呢，其实就是说的 power move。 power move 大家一听 power 大家就知道了，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大地板动作，我们经常说的一些 托马斯、风车、大回环，就是大家一看就是非常技巧性、高难性的， 对，反正就在地上嘛，各种， 对对对 对。 然后把这些大的技巧动作衔接起来呢，就成为一套那个组合了。所以说呢，其实大家一听我去解释这个具体的分类，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它的项目特点就是技巧性非常强， 是的。 然后连接呢非常巧妙， 嗯， 和音乐之间呢。就配合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嗯， 然后呢挑战人体的极限去完成很多超难的动作， 嗯，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 breaking 的特点。 对，依然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过的嘛，也是非常符合奥运精神的，更高更快更强啊。在这里面它我觉得还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种年轻化的这些项目，我觉得他们共同有的一个特色就是非常的有创意性，不是那么的局限于说你必须要做成横平竖直或者是怎么样去做。其实这几个项目感觉他们都有这种共通性，就是我给你有无限的这个创意的机会，让你去尝试去创新，然后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个 breaking 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体现。 是的，孟莹说的特别准确。其实如果用两个词来去说这个 breaking 它的这个项目特色，那应该就是即兴和挑战。它首先这个项目呢，它就不会说很多定式来去束缚这个舞者，他很多东西都是当他听到音乐之后，他发自内心的让自己身体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是很即兴的，而且他能够特别好的去表达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挑战，挑战就是说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动作实际上可能都是超越他自身的极限。他有的时候呢就是包括一些小关节的动作，包括一些反关节的动作，包括一些大的技巧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他很长时间的训练，然后挑战自己身体的能力而实现的这种。所以说这肯定就像你说的是一种奥运精神，他超越了自己。所以我想他这个能够真正进入奥运，真的是这个项目具有这种特质。 您能不能也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介绍他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的现状啊，也可以让我们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项目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 这个项目呢，它其实最早，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源于美国的，源于美国，其实最早它其实是在 party 上面，大家互相之间一个交流的形式， 或者说叫活跃气氛的一种表现， 没错，就是说大家开心嘛， 对， 大家都跳舞，然后互相之间甚至用这个舞蹈作为语言进行相互交流，因为它是身体的舞动嘛，进行交流，然后甚至是表达一种爱情啊都有可能。然后呢随着这个它的竞技化开始呢，可能大家会把一些包括我们中国的李小龙，把他的一些舞步啊，这些功夫电影啊，就是把他的一些元素引入到里面。 对， 然后呢这些模仿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这些舞者，大家就给他一个名字，就 B-Boy、那时候实际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舞者的名字。然后呢这个经过很多大型的比赛之后呢，或者是说在这个 party 上面呢，就是经常大家会去 PK 呢，就会有人去想当这个 party king 啊， party king party queen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战胜别人。其实你看我们看现在这个 breaking 里面，他什么 one by one 啊， 对 battle 啊，实际上都是源于最早的这种社会背景，就是在这个舞会上我们本来是展示交流，然后变成了我们互相 PK， 变成我们成为王者。实际上这个竞技性竞赛性就凸显出来了。 对， 然后大家就会为这个而去超越自己去努力，实际上就是这种大的背景。但是到了我们中国呢，其实还是有点变化的。我们中国的这种发展背景哈，如果把它就是用一个线来去连接它的话啊，以我的这种教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它可能就是说首先从这个街头大家不认可它，甚至有人会有成见，认为它是一些坏孩子喜欢的这么一个运动。 对 对，然后到这个成立我们官方的组织，有人管他们了， 对 啊，有人组织他们，把他 有一些规范了，准则了， 对对对，让他就是成为大家能够认可的一个运动项目了，然后到政府支持， 然后到媒体推动，然后赛事的一些介入，到我们现在的一些课程上设置它，社团呀，实际上是慢慢的去形容它，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说三十年吧，应该是我们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大概三十年，实际上就从这种跌跌撞撞的摸索吧，到现在这种遍地开花这种比较兴盛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十年是挺不容易的。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2013年，2013年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和街舞委员会成立了这个官方的街舞组织，其实就标志着是官方认可了，就证明我们这个街舞可以进入到一个正规的赛事。然后接着2014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呢主持召开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他就说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比如说说唱街舞，人民群众喜欢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啊，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这种政府的支持实际上也把街舞就放到了一个大家认可的层面， 对 他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东西，健康的东西，可推广的。 对， 然后大概到了2015年就有数以千万的人参与了， 哇， 然后街舞的相关企业、赛事活动、服饰超过大概200家，然后这个前景非常好。然后接着呢就是媒体推动，火得不得了，大家对这街舞又重新认识。 是的，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进入青奥会，然后什么亚运会这一系列的，然后我们国家呢也成立了这个国家队，成立国家队，当时2018年的时候成绩呢基本上是这个第4名，然后中国有个选手叫商小雨，他就是基本上成绩还不错，但是就是在这个第4名第8名左右， 浮动， 对第4名第8名。然后到了这个19年呢就是又出现了国内的锦标赛，然后在那个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也出现了这个breaking 的比赛，也就是说各大赛事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从国际到国内，都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国家又进入了另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霹雳舞进入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认识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加入的项目霹雳舞。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王老师和大家介绍了霹雳舞在我国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在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说到了霹雳舞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形式之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介绍。 就是从总局和大体协这边开始做一些工作研讨会，就是做一些关于 breaking 和街舞的一些论坛，它是从那个科研啊理论上又给它做一个支撑， 对， 不只是跳，不只是演，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让这个项目就更有理论支撑，然后再加上接下来的这些街舞项目包括 breaking 项目进入到学校里面，进入到学校里面呢，像我们学校首都体育学院我们就开设了街舞的选修课程，像北京体育大学他们已经专门招这个 breaking 的选手、 哦、 然后呢进行国家队的培训。然后其他各大中小学呢其实就有，包括大学都有这个街舞的社团， 对， 街舞的课外课，然后包括他们的课间的这个十分钟 啊， 对对对，都加上这个街舞的这种课程 元素了、啊、 对，所以说我的感觉哈，就是这个在中国遇到了一个街舞这个项目发展的契机， 嗯， 不管是从最高的赛事，还是国家的重视，还是课程的介入，实际上都是推动了这个街舞项目的快速发展。 对，尤其像您刚才说的嘛、嗯、这30年的这个发展真的是很迅速的、 嗯、 离我们近的这个从2013年开始的啊，这几年的这种发展的速度更是非常的快，而且也能够感受得出来嘛，就是它一来呢也是要有这种群众的基础，二来呢就是再加上它进入到这个奥运会，所以说让这项运动的这个发展呢肯定也是加速了。但同时呢我觉得它的这种急速的发展肯定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从这个角度您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如果让一个项目持续，我想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自身这个项目的价值吧， 嗯 嗯，它自身的价值以及它给这个参与者带来的一些好处或者是作用。所以说我们回头看它这个项目未来的发展，其实主要还是促进这个街舞文化的产业和自身地位的提高， 嗯， 因为它从一个街头的大家随意的身体运动，然后变成一个运动项目，又变成了一个奥运赛事的运动项目，然后被各大媒体去推广，然后受到所有的参与人的重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自身的地位提高了， 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你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会良性循环在社会上推广，继续大家认同你，然后推广你，嗯，所以说接连下来的呢就是说他相关的产业也滚动起来了， 嗯， 比如说他这个是文化产业链啊，品牌价值啊，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现在时下最时尚的一个项目， 嗯， 它所涉及到所有的它附带的周边的东西也都成为很有价值的东西， 对， 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参与，所以我想它可能未来发展对于它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本身 breaking 还是街舞文化它都是一个舶来品， 嗯， 但是呢它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文化的交叉，因为我们中国呀它本身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借鉴的， 嗯，对， 比如说我们的京剧，我们的民族舞蹈，中国武术， 对， 实际上对于这些这个 breaking 来讲，很多它在它的创编中进入到中国之后它就有一个新的拓展了， 会，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契机下出现了很多 b-boy 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b-boy， 对， 他们所跳的东西真的让世界的人感觉到这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对， 就是眼前一亮就会觉得哦，这个 breaking 这个外来的街舞和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竟然是这么美的一个作品， 对， 嗯，这样呢大家也会更好的去认同这个外来的舶来品的东西， 嗯， 而不是说会去排斥它，因为它已经融合了， 对， 已经看到这种中西方文化，然后中西方的这种文化渗透到里面的内涵，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可接受，其实它是推进了这种文化的融合， 嗯，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它推动了校园街舞的发展， 嗯， 一个是从课程，一个是从社团。因为我一个研究生正在做这个调研哈，他就会发现近五年可以说是北京市的中小学几乎每个学校都会开设跟街舞相关的这种课外活动啊，社团呀，或者是课程，嗯，然后我们在大体协在做这个竞赛的时候，它这个街舞的参赛队涉及到全国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大， 嗯， 所以就说从学校这条路上来讲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正式的课程了， 嗯 嗯，然后受到不同年龄学生的认可，这个实际上这个覆盖率是很大的， 对， 嗯，等于它的这个大众化已经形成了， 对， 嗯，这是一方面。最后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推动了街舞的它本身的文化价值，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他们跳或者是竞赛，其实这是一个外延的东西，但是真正挖掘的是街舞的一个内涵的东西。因为街舞它的内涵其实是那种让人自由向上，然后不被束缚，然后喜欢竞争，超越自己。它实际上这种内涵的传递，这种文化价值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它未来发展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很多运动项目如果它没有内涵，我们只是参与，它的兴趣很快就会降低。 对， 但当你了解街舞它内涵的东西，就像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很忠诚于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这种内心的 理想啊，信念啊， 对对对，就是街舞的，喜欢街舞喜欢 breaking 的孩子，他是那种特别执着的，你从他的眼神都能够看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内涵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他是不会放弃这个项目的。所以这个项目在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可前瞻的。 对，而且其实刚才在听王老师介绍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嘛就觉得参与到奥运会当中，这好像是一些专业运动员才可以去做的事情，离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离我们的这个大众好像是有一些距离的。我们更多的参与的是这种全民健身的形式。但是从2021年这个东京奥运会新加入的这些项目，到我们2024年又把这个霹雳舞在之前那三个项目当中加进来之后，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些项目虽然说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它比较的小众，但是呢，他们好像更接地气了一些。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参与度其实也可以是越来越广的，因为像刚才听王老师的这个介绍，已经感觉到了街舞在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是非常迅猛的，而且它已经在各大学校当中去进行了这种非常广的普及。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口基数了嘛，那未来就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些中小学生里面的优秀的这些孩子们就走入到了奥运会当中，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优秀的代表。这可能是很多的青少年也好，或者说家长也好，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认为的是只有专业运动员才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但实际上啊，我们的这些项目它当然也会成为一个比较专项的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好像就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它是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 是的， 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让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眼前一亮的。 对，这个breaking 项目实际上进入奥运最大的一个好处，可能就是说缩短了这种街头和这种特别竞技型的这种赛事的这个距离。 对，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喜欢一个兴趣的东西，哎，将来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奥运项目之一。 嗯， 这个距离就是很短，就觉得以往我们都是以观众形式去看奥运啊。 对， 但是现在可能包括现在去参加国家队的这个备赛的这些 dancer， 他以前其实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是，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我只是喜欢跳街舞，在街头去舞蹈，有一天能站在这奥运赛场上。 对，甚至之前可能都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专业的比赛，到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其实这对于不管是参赛的这些选手也好，还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些参与的普通的这个大众也好啊，的确都是一个非常向好的这种方向嘛。就是依然我觉得像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吸引更多的朋友去加入进来。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大众化普及度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就很关心的是另外一点啊，那就是那我孩子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能收获到的这些好处，您能不能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呢？ 这个 breaking 呢实际上它的好处其实是很多的。因为 breaking 本身这个项目大家就是从观感上去了解它哈，就是在音乐的伴奏下，然后我们身体自由的舞蹈，所以说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韵律感和协调能力的发展。而且很多这个 B-boy B-girl 他第一时间是听到音乐之后才去产生自身去跳这个舞蹈动作的那个感觉，而不是说我完全特别匹配的去 事先编好，尤其他在一些 battle 的比赛上， 哎， 其实他都是很随意的。 你也没法去编嘛，因为我不知道会给我出什么样 的 音乐， 啊，是 的 是的， 我该怎么去做的。 对，孟莹说这也特别专业，就是说他经常是现场的一些这个 即兴的发挥吗， 即兴的给你来一段什么样的音乐， 对， 然后也就是说你对音乐的感知其实是即时的， 对， 就很快你要反应出来，哎，下一个动作应该怎么配这个音乐，所以他这种对韵律感的提高其实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协调性，因为 breaking 啊包括街舞所有的这个里面其他舞种它都是以小关节运动为主的，它不像这个体操啊健美操这些动作都是大关节的大动作， 就是我们老说的横平竖直啊，那个是必须要这样去做， 对， 街舞反而是不需要有这样硬性的规定。 对对对，它其实是体现你的小关节的一个动作，而且呢它会在一拍中会去做两到三个动作，其实是对你的这种协调性要求非常非常高， 嗯， 如果你要是既要跟上音乐又要在这个音乐的一拍里完成三拍的动作，实际上你想这个挑战其实是挺大的， 对， 所以对我们这个改善人的这种协调能力是非常有成效的，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要只针对青少年来讲啊，它实际上是促进我们这种生长发育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强度它可以更好的促进我们这种新陈代谢， 对， 然后呢增加你这种血液的供给啊，然后去适当的这种刺激生长的这个骨骼的骨垢，使这个骨的组织的营养增多，从而呢达到这个青少年这个儿童的生长发育。因为运动嘛不仅限于这个breaking， 就是只要是运动其实对我们这个青少年来讲都是一种老百姓， 啊， 对老百姓讲话了就长个儿嘛， 对 对， 对，实际上都是让他更好的生长发育，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这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说任何运动不仅限于 breaking 啊，它这种共性的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 对， 但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地面的大招啊， 嗯， 或者是 对， 对 动作什么的，其实你比如说一个这个托马斯啊，或者是头转或者是倒立的这种动作，你没有手臂的支撑，没有核心的力量，没有腿部肌肉的力量，其实你是根本完不成的。 对， 你不像说我正着站，很多站立的东西哈，我人家有这个重力，我只要制动肌肉就可以。但是它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 big boy big girl 在地面做的动作，其实我们的身体的重心都是反的， 对， 他的身体的这个体位也是反的， 对， 要么是倾斜，要么是倒立。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肌肉能力，其实你是根本完成不了的。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它很特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对我们身体的机能要求要高，但反观它也是对我们身体机能最好的锻炼方式，也是很好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心理上来去讲，就是说我见过的这个喜欢跳街舞的孩子啊和这个其他项目的孩子都不同，他们本身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沉醉于自己喜欢的项目，他们就是不管是平时培训啊竞赛啊，他们总会听着街舞的音乐，这耳机不离耳，对，总是陶醉在自己喜欢的街舞音乐中。然后呢不管是吃饭还是中间间歇聊天，他都会那个四肢都不停，他走到哪儿舞到哪儿， 自己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想象一下自己该怎么去做，啊， 是的。其实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特别享受这个街舞或者是 breaking 带给他们的这种从音乐上啊动作上啊肢体上的这种快乐， 对， 所以说呢他这个 breaking 项目呢他给人的这种心理啊可以达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从这个心理上其实也是给孩子们一个青少年们一个释放的这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形式，对 对 对，锻炼的形式。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喜欢他是有原因的，因为确实这个项目跟他的互动过程中让他受益匪浅，让他从身体上能力上心理上确实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 而且我们之前有时候也经常会听到啊，就是有一些很痴迷于不仅仅是说 breaking 了，就是说跳舞的一些朋友，他们经常这一练就练什么六七个钟头啊，七八个钟头，好像挺常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侧面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他们的这种专注度是很强的。那把这种专注度我们如果是放到学习上工作上，那同样也是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嘛。所以说这些好处呢给参与的人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的确是多方面的，而且如果从青少年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给他们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又是可以持续的，不管是说从身体上的呀还是从心理上的，这种影响肯定会是一个长久性的，而且呢如果成为他的一个终身的兴趣爱好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就是让他有一个更积极更良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是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体育和艺术其实从小去学一门艺术类的东西或者学一个这个体育类的项目其实真的是受益终生，因为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让他们更多体验的是这种精神上的东西， 嗯， 比如说去坚持一个东西， 对， 然后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然后要把它持续下去，然后并且在这个东西里面呢能够享受到它的乐趣，其实这种感受呢它可以在学习中去传递，然后让他去感受学习中的这种乐趣，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也需要王老师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因为我们说了这个项目的确是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是需要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提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无可厚非，但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是不是王老师？ 对，是的，嗯，因为这个 breaking 项目如果只从它的运动技能上来讲啊，实际上它是因为进入奥运了嘛，就说明它真的很难。它的技巧性啊，它的难度啊，然后它的各方面的表现，它这个本身项目的竞技性一强，实际上它的安全性就是要求就很高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专业队了，那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然后有监督，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青少年他只是从我们的媒体上， 嗯， 从一些视频上去看到这个breaking， 然后他去模仿， 对。 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最重要，我认为这个接触项目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安全性。 是的， 对，安全性。怎么能够实现这个安全性呢？首先一个就是在你去练这个 breaking 项目或者是技巧之前，首先我们要热身，让我们的身体各个关节都活动起来，然后防止一些运动损伤，防止我们这个肌肉拉伤这个问题，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就是不要盲目的，很多孩子想上来就想希望自己托马斯， 对，把这个大招一下就能学会啊 对，他的目标性很强，我想超越别人，我想超越自己，但是你想想托马斯最早是体操的一个项目， 是啊， 那是要经过多少年的训练，有柔韧性的训练，力量的训练，技巧的训练，所以他不可能在过去呢经常比赛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就是这种没有成对的这种 dancer 哈，他们就经常说哎呀这个肩骨折什么腰，就是他们的那个伤对他们来讲特别随意，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们就觉得那没办法呀，我们没有场地，就在水泥地上滚，在水泥地上练， 对， 然后又没有好的老师，然后他们 自学嘛， 对啊，就经常这样受伤。但是呢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认同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工作室很多了， 是的， 我们一定要找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室，找到专业性很强的教练去指导我们进行这种 breaking 的专业训练，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看着视频就去挑战自我， 对， 这个就违背了他本身项目的那个精神了， 嗯，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训练方法选择好，安全性可以的时候，其实就是挑战我们这个克服困难的精神，就是作为青少年来讲呢，我们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喜欢上他了，你要把他变成自己真爱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你克服困难，因为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其实这种疼痛，包括挑战难度，包括你重复性的训练其实很枯燥， 会， 对，可能你也许就会出现这种不能够做到坚持， 在这个时候呢，就给青少年这个喜欢 breaking 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下来，然后要看到自己进步的那一点点， 对， 然后不停地超越自己，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街舞进入中国，包括街舞这个项目的发展，包括现在的现状，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注重它外延的东西，就是跳啊、竞赛啊、表演。其实我觉得不要忽略一个内涵的传递。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街舞本身它也是这个和平与爱的 啊， 这也是它其实它在它的文化中提倡的， 对， 和平与爱，对 ，Love and Peace， 对对对对 ，Love and Peace。而且这个呢，就是说在奥运会上，我们也是奥运会上的。有一句话也是这个 peace and love， 也是这个。实际上这个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也要传递给青少年孩子们。我们不只是说喜欢他只是跳舞。比如说我们在 one by one 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和平。 虽然我们是在 battle， 对，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对，是的，是的。就说我们虽然是要 PK 出谁强谁弱， 对， 但是呢我们却是要和平的。互相尊重的，然后互相爱的这种传递，然后呢决出胜负，哎，最后我特别佩服你， 对， 你确实就是比我强。实际上这个项目是要传递的是一种这个和平和爱，互相尊重，然后呢遵守规则，实际上这个内涵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是不能间歇的去告诉他们，而不只是说我们去跳这个舞。 对，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这项运动其实可以收获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强身健体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就像王老师提到的，比如说对于我们文化理念上的一些认知上的学习，还有就是比如说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融，以及说对于这项运动本身它的一些内涵的理解，可能都会让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收获。而这些新加入到奥运大家庭的项目啊，他们的确呢是给大家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更重要的也是希望我们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它的一些内涵有更多的了解。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未来去关注每一届奥运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新鲜元素的同时，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收获的表现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和我们一起交流了这个奥运大家庭的新朋友啊 breaking。 那也希望我们等到2024年，虽然说现在说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远，毕竟我们还有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然后才会到这个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但是呢我们提前对他有一些认识也是不错的，也相信到那时候呢有更多的朋友对他越来越熟知。那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好，各位听众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和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更续百年初心，凝聚奋进力量。4月到8月播出，敬请关注。